安得花开火里莲。供稿人眼强法师。贤公临往生前一个月左右，我这里有一点境界。我看到老和尚来了，问我要一个宗仆团。第三天他就真到孤峰寺来了。中午在这儿吃了顿饭，饭后我说让他休息一下，他没有休息，就又坐车走了。我心想，我得给老和尚弄个宗仆团呀。谁知道他去桐柏山转了一圈，回去之后没几天，有人给我捎信儿来说老和尚圆寂了。当时我心里就一颤呐，问我要宗仆团，就是告诉我他要作画圆寂呀，这也是个应兆啊。你们不知道他过那些关口啊，被大火连烧了三次，他坐在屋里动都不动，房子都烧坏了，也没有把他烧死。咱这凡夫也看不出真佛的奥妙啊。贤公真称得上是一代高僧大德呀。我认识他时候，他大概也已经有六七十岁了，但是身体还很壮实，每天都到山上劳动。贤公太慈悲了，每次开始劳动之前都要在地上转着圈，一遍又一遍地通知地下的众生。敲镐下地，诸虫躲避，若伤性命，即生佛地。然后念一阵子佛号，才开始干活。那时候生活苦啊，贤公在山上开地种红薯，种芋头，就以这些为主食。有修行人到山上去了，他还舍给人家一些，自己不够吃了，就去挖草药卖了，再换点粮食。秋天到山上摘栗子，晒干了储存起来吃。我出家之前，一天晚上梦到观音菩萨对我说，是时候了，准备启程吧。我于是就去了桐柏山，当时条件还是不好，没有东西吃，所以我这心总是定不下来，还是恋着红尘，恋着家呀。后来在桃花洞遇到了贤公，他老人家送给我一些松糕，一斤红糖和四十斤芋头种。我回去把芋头种上，到秋季就大丰收了，那芋头长得真是喜人。从那时我才开始定下心来修行啊。贤公不但开荒种地，还培育树苗，在荒山上栽树，到林场里挖桐树根往山上埋。桐柏山上经贤公亲手栽种的树，那真叫不计其数。我刚上山时候还跟着他老一起栽过很多树呢。贤公说，闻度众生五修行啊，你想成佛，你不出力，不劳动，不流汗，哪有那便宜的事儿呢？他白天干活，晚上拜佛念佛，当时我是最清楚的。白天干活，那累的人头晕眼花呀，晚上还整夜念佛拜佛，人家心里也不装事儿，也不去惹事儿。我就说贤公绝对是佛菩萨到世间来应化的。人家这一辈子，我没有听说过他和哪个人 为争啥东西起过争吵。老和尚这点特别值得称道，好忍辱功夫啊！一辈子没有跟任何人有过隔阂。他说，这都是自己累生累世的父母、兄弟、老师啊。无论你有修行没修行，到闲宫这里一切都好，人家也不说长不道短，都让他们生欢喜心。闲宫平时也不喜欢说啥闲话，行走坐卧念弥陀，人家真正达到那个层次了，关内不关外了。一句阿弥陀佛念一辈子不拐弯。你看看人家这临终身无病苦，欲知实质，是多么潇洒自在啊。这就是给后学做出个榜样，让后学都能照着样子修行，去证得佛果呀。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眼强法师多年前因风湿病而脚痛难忍，索性扔掉鞋子置之不理了，于是遂有铁脚僧之美誉。老人家修持功夫堪称当世稀有，智慧辩才可谓圆融无碍，口不离宗而终归于教，有解有行，佛知佛见。墨学曾两度登孤峰山拜访眼强法师，老人家谈及闲宫一直是满含热泪，每出一字都严重九鼎，震撼人心，让人深深感到他老对闲宫的赞叹真是从心胸流出。此篇文稿是根据采访老人家的视频简单整理而来，因不忍破坏老人家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所以没有对文字做太多的修饰，虽是稍显无序，但不失原汁原味。唯愿十方忍者能设身处地一想，魁情夺理三思。至于文中所说闲宫被大火烧过三次，墨学惭愧忘记向法师请问具体发生在什么时间了，但是闲宫曾对墨学讲起过，民国27年秋他回老家办事，诸暨街上有一位饭店掌柜的女婿在南洋读书，需要家里送冬衣和一些生活用品。因为闲宫未出家之前曾在这家饭店做过学徒，掌柜的对闲宫一家都很照顾，所以闲宫非常感恩。虽是出家了，但每次回老家总不忘去看望当初的东家。这次东家家里正好有事抽不开身，于是就拜托闲宫把衣物给他们女婿送到南阳。闲宫到南阳的那天正赶上日军出动40架飞机轰炸南阳城，闲宫也不畏惧，坐在一个墙角处一直念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有七架飞机盘旋在他头顶，交替着往下扔炸弹，但是连老和尚一根汗毛也没有伤到。济公长老的传记《醉菩提》开头有一首绝妙的禅诗：爱往无关爱不禅，金田有种种金丹，禅心要在尘中静，功恨终须世上全。 烦恼脱于烦恼际，死生超出死生间。不能活理生枝叶，安得花开活理莲。